你呀，你不妨留下来。

下来陪我，你是不是就这样轻易放弃？花开的时候就这样悄悄离开我，离开我。 心天际， 面上的万般千种亲爱消失空中，风却未静含泪诉不清，问天未有声，何日再欢颜相见，复得诗人说旧情。 想起从前。

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然后又有一些亲切的柔柔的声音，这是谢雨欣的第三天。谢雨欣应该是继杨钰莹之后内地公认的玉女派歌手的代表人物了，那个时候应该也是红极一时了，但是现在呢，她在娱乐圈应该也是成为过去式了吧。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来听 MIC 男团赵永新的个人单曲《自作自受》，这也是他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 路过的算不算拥有？没方向的乱走，谁做了记号？在这关头，真是久未相投，跟着我瞎转悠，撞到了南墙也不罢休。 Have a nice day, I give you my wish is girl 怎么一直在我身后不并排走感觉像是欠了你的情人债还不清还不清怎么让我想起白骨精毫无保留宣布我是你的主人公住在城堡那匹大白马的主人公搞了半天是想让我一起疯 hope 中 hope 中还算好不是没嘲讽 张永新从太和麦田启动团体成员 solo 计划开始，除了不断地推出一些音乐作品，更加是在创作的道路上越加的显露锋芒了。而之前呢，也是跟沈梦辰带来了一首甜蜜的对唱情歌，叫做《超想见你》，然后又正式地推出了他的第五首单曲，也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一首《自作自受》。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赵薇《微小的部分》。 深深

小兵，我绷紧了神经，在战场上拼命的听谁的放肆令，将军在微醺的方向分不清，西方人眼睛他全都听，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的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自己的文化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的舞台由我们自己定。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yeah、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有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将军最流行，他全身的冰冰，是西方人眼睛，忘了自己现实归心。他满口 check out， 想叫他 get out， 我是个小兵，却乐天出命。在你的世界学你说 ABCD， 在我的土地对不起清楚话语。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有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吴克群的《将军令》，这是他专辑里的一首同名主打歌，也是他自己来创作的。这首歌当中，你应该能听到有嘻哈加戏曲元素的一个搭配啊。发现吴克群很喜欢在他的音乐当中用各种混搭的方式来吸引大家的眼球，或者说吸引大家的听觉吧。继续的这一位呢，他可能会用 sexy 舞蹈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就像现在听到的这一首 Dance Floor， 来自于温岚。 Landy dance floor. Run and run, 他说舞，七零年代真颠覆。Step by step, one two, I go go to cool 态度。Yeah, 拉巴库，蝴蝶般如此炫目，则有一个 move， 穿越在 disco 过。戏剧正在演出，在这个周末狂热夜，来跟上我的脚步。

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红世轮回中时的声音。 人，这本是来自刘德华和吴倩莲主演的电影《天若有情》国语版的插曲，原名叫做《青春无悔》。后来呢，罗大佑为了纪念三毛，就在《青春无悔》的原歌词加了四句，就成为大家现在所知道的《追梦人》了，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接下来要播放了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歌了，但是呢，却是由黄渤还有左小祖咒重新演绎的《一剪梅》，这也是电影《夏洛特烦恼》的主题曲。这样的搭配啊，单纯从组合模式来看，就已经够黑色幽默了。但是倒也是这样的组合，一出场就很符合人物的气质了。 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却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 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 都很熟悉了，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人物，但是还有很多人不知道黄渤是因为没有做成歌手，最终才转型成了演员，所以呢他会唱歌倒不足为奇。而左小祖咒呢，很多人也知道啊，作为国内非主流最早的打入主流的歌手，那左小祖咒往那一站就写着吐槽两个字，他这种语不成调的唱腔啊，可谓是集砒霜与蜜糖一体，那爱他的人就爱死他了，恨他的人是往死里恨，爱恨之间也都是因为他的这种独特和怪了。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呢？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徐佳莹《身骑白马》。 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也悲悲呀，走散欢花开花送，一游回丢。

1995年的一首由李春波作词作曲的歌曲《哪里有我的家》，是伴随着电视剧《孽债》，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了。里面有个小孩的声音啊，也是唱碎了很多人的心。好啦，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了，叫做《沉默是金》。用这样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不了书经的指引，看不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则永是真。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人生吧。 城市的夜空中。